原声未曾未有，不必忧心这爱恋有几多，应猜想这晚过后已是所有，不需讲半句说话你可牵走，无成情和爱一缕，若你愿意逗留，或要掠夺逗留再走，随时随地放开双手，回头望向窗边已凉透，试过也算拥有，又再度将寂寞承受，谁人内疚，前面以后灭了火花，无言退后，流逝刹那情意，远胜未曾未有，不必忧心这爱恋有几多，应猜想这晚过后已是所有，不需讲说话你可牵走，无成情和爱一缕，若你愿意逗留，或要掠作逗留再走，随时随地放开双手，回头望向窗边已凉透，不必忧心这爱恋有几多，是所有，不需讲半句说话，你可牵走，无成情。